是啊， 有冇人解答到啊？ 我唔知喎，我睇见我有啲头痕啫，睇完个题目就 咁就复杂啦。即系因为我上一个礼拜做嗰个宣传声带咧，咁啊，阿二汪啊，我哋嗰、那个即系助手啦，就话要呢一个题目，咁我都谂一谂，有冇错嘅咧？ 系咯， 系啊，系啊。 咁但系拆开嚟咧，其实都好好倾嘅。咁因為 拆開就 OK 啦，點講都得啦。 係啦，因為咧嗱，牽涉到好多嘅層面啊嘛。 道德好多嘢講啦。 即係道德係咪普遍性嘅咧？觀念係主觀定客觀嘅咧？即係以前咧，哲學讀知識論嘅時候咧， 冇錯， 係有分開咩叫印象，咩叫觀念嘅。 係 啊，邊樣嘢先係真理嘅基礎啊？咁觀念係咪我哋自己加咗我哋個人主觀嘅判斷，對我哋嘅認知，咁先叫觀念嘅？ 是，咁所以而家第一个问题就係道德系咪一种观念嚟？ 系， 道德系一种观念嚟嘅，即系始终你每一个人所谓睇事物，透过你自己本身个人嘅道德啊，嚟到去认知世界同埋对世界每一样事物嘅做一个判断。 sorry， 咁但系你话道德点样去再进一步？又或者而家好兴讲嘅就话，道德呢样嘢咧，其实系相对嘅。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本身的道德那把尺，而这把尺呢大家有长短不同，高低不同，虽然我们经常都说，喂，道德其实普遍社会，我们社会才可以运作，大家一定有一道约莫约定俗成大家都接受的一套道德规范才得的，虽然在这套道德规范里面，我们现在最兴讲光谱嘛，有些人是在光谱的右边，光谱的左边，有些人光谱的中间，这样但是你说道德与观念，跟住观念嗰度就呢样嘢考咗起我，我坦白承认啊，我睇完个题目嘅时候道德就容易讲啦。你话观念呢样嘢就 都容易讲， 但系有趣啊， 加个及字 捞埋一齐啊， 好好嘅，其实 咁所以我第一个谂到就系头先个题目咯，即系道德究竟系咪一个观念嘅问题？即系好似阿梁敬国话，而家道德可能个人有个人嘅睇法唔同。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就牽涉英文兩個字啊。咁啊 ，Eva 可以解釋下，就 ethics 同 呢個所以 morality 冇錯，倫理同道德冇錯。 即係中文 ethics 咧就係倫理啦， 冇錯。 morality 就係道德啦。咁倫理同道德係咪有分別嘅咧？ 有分別嘅嗱，道德咧其實就係我哋每個人喺我哋嘅生活嗰個層面裏邊培植嘅一種對事情嘅是非黑白對錯。咁即係就唔係講真假啊嘛，而係講善惡。我应不应该做那件事，我那件事对他人有没有益处，对即或者害处。那这个道德判断呢，譬如说你应不应该弑父弑君，或者你罗素呢都是一个很大的辩论，1941年、跟这个基督教的大主教啊 Copleston 这个很出名，在英国广播电台啊。那呢他都说道德呢是有普遍性的。即如果你见到人吃了自己的老豆，你会不会有反感？譬如咁樣樣啦嚇，即係或者亂倫啦嚇，譬如咁樣。咁啊，但係有趣嘅地方就喺呢度啦。我哋會覺得某啲位咧，事實上應該無論不同嘅好似阿梁傑講話個人，或者甚至嘅文化傳統咧，我哋都覺得都唔能夠發生嘅，即係唔應該發生嘅。咁譬如滅族，我都覺得唔應該發生嘅。但係去到倫理咧，就要具體嘅文化、具體嘅社會、共體嘅種族。他哋認為嗰樣嘢啱唔啱？譬如咧喺考古學，佢有多地方真係有亂倫呢一個行為嘅。 古希臘古埃及就係啦。 係啦，即係嗱，基於特別嘅原因。 中國都 係 啦。中國商朝都係啦。 係啦，或者你係遊山節考咁樣啊，年紀大咗要拎佢。 一啲少數民族都係㗎，譬如話死咗咧，跟住你個老婆咧就細佬負責搞掂佢，即係你養佢， 照顧你老婆。 佢如果細佬已經結咗婚咧，就當佢係咪就當一貼士 冇辦法，小有把文。 尤其是譬如冰島，即係我所知的冰島文化，而家好興啊，好多人去冰島啦，但係去睇啊，睇風景啫，冇人去研究啲文化。 唔係照顧人哋老婆 啊？唔係，因為佢係漁民嚟嘅，因為冰島嗰度咧，即係大部分你諗下種唔到嘢，又冇咩猛獸俾你打，咁唯一咧就係打魚啊。咁但係你知嗰度附近係即係接近北冰洋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好危險嘅，即係嗰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即係出去咧就會死嘅。 即係嗰啲移民啊，即係好多時候咧，好精壯嘅時候咧就死咗。咁點搞咧？咁剩翻個老婆邊個養啊？咁咪就係即係佢一係再嫁過啦，而家就唔使啦，唔使一定要跟細佬啊或者大佬啦，即係以前嘅咪跟翻族嗰度咯，即係冇所謂亂唔亂倫㗎。係 啦，咁所以 你睇英，你睇冰島啲人好幹嘅，嗰啲名咧大部分啊，除咗 Björk 之外，即係嗰個歌星之外啦，大部分咧男人一定叫神嘅。 啊、 即系乜乜仔啊，乜乜乜个仔啊，咁咧佢可以两兄弟唔同姓 ，Eric 个神啊嘛， 唔系即系 Eric 个神啦、啊、吓。另外咧，佢细佬咧就唔系，就变咗恩赐个神噶，因为佢唔同老豆嘛。 嗯， 咁所以佢嘅佢咧就冇我哋中国人嗰种或者叫姓嘅嘢，佢嘅姓氏嘅姓啊， 嗯、 即系姓氏嘅姓咧，就系话你因为佢好容易个老豆死咗啦，咁所以佢个仔咧就跟翻老豆个名叫做 Ericson。咁、 嗯、 咧、那個好啦，跟住個老婆再嫁啦，又再生一個啦，咁就變咗後父嗰個仔啦。咁、 嗯、 但係中國人咧、嗯，或者即係而家歐英美咧就比較混亂啲。你一到即係再嫁之後咧，嗰啲細路啲名咧就比較混亂啲。咁同埋好得意嘅，冰島咧就係佢啲女人一冚冷叫 Dota 嘅喎。 嗯、 就好似日本大部分啲女仔咧，即係女性咧都叫乜子啊，或者咩女嘅。咁、 嗯、 所以呢個咧就是、因為佢哋嗰個即係我頭先講到嗰樣嘢，所以頭先阿梁建國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就算道德啊，Eva 講到倫理，即係道德咧可以個人有唔同嘅道德嘅睇法，但係倫理咧會唔會係比較普世啲？至少一個社會 相對咯，即係我哋話 situational ethics 啊，即係叫處境倫理咧，就特別明顯啦。係就係、是、相對於嗰個形勢嗰啲人，當然講人啊嚇，主要都係人中心啊，講道德問題。係咪有最大嘅利益？係或者係咪大家都約定俗成咁樣做咧？就係、是、都雙方覺得應該係最好噶啦。啊，譬如你可唔可以一夫多妻或者之類？咁咧倫理咧，所以係相對性嘅，就係話唔同嘅處境文化。或者甚至傳統，佢都有佢嗰個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嘅倫理觀。 唔係呢個啱嘅，但係咧個意思就係話，你嗰個所謂處境咧，其實係一個地方，譬如某個社會或者某一個民族，佢住喺好即係嗰啲地方裏邊。 條村添啊，可能 係啊，嗰條村或者嗰個鄉咁，即係嗰類啦。即係佢喺呢一群人裏邊咧，佢個有咁嘅倫理。咁、 嗯、 但係你行過去第二條村，或者去咗第二個民族或者第二個國家又唔同啊。咁、嗯、所以而家麻煩嘅地方咧，就是、因為全球化啊嘛。因、 嗯、 為全球咧百幾個國家成日都大家會溝通啊，會即係你又搭飛機去第二度啊，諸如此類。咁變咗好多時候咧，就係話嗰啲所謂倫理嘅操守或者道德嘅標準咧，就會互相衝突啦、 嗯。 好似頭先 Eva 講，而、嗯、家幾乎都冇乜叫做嘅。一個叫有冇即係呢個就係我可以討論嘅地方，就係話有冇一個叫普世嘅 價值 啊價值或者道德嘅價值咧，咁諸如此類係嘛？ 嗯，同埋邊個講嘅咧？ 咁啊係啊係啊係啊！ 啲普世價值其實而家就好興啊！呢 係啊，譬如中國咪唔承認普世價值咯，佢話我有我嘅。同你嗰啲唔同嘅、 嗯， 即係如果同就好彩啦，大家可以傾得埋啦。咁但係唔同嘅時候就你有你，我有我。咁、 嗯嗯、 但係問題就係話喺一個國際嘅即係國際嘅秩序裏邊，可唔可以咁樣咧？又係一個問題。 其實就好矛盾㗎啦。你諗下嗱，喺呢個聯合國宣言入邊、嗯，其實你加入聯合國每一個國家要簽人權宣言， 係啊係啊， 其實應該每一個普世價值嚟㗎啦。你肯入去聯合國，你簽咗個人權宣言，其實即係你認同咗喺個國與國之間有一個共同嘅道德標準，你會實踐。不遺憾地咧，佢簽咗人權宣言咧，就佢唔係用聯合國嚟到去 enforce， 即係去執行。就交翻俾你自己各自國家去執行。 咁聯合國憑乜嘢啫？佢又冇軍，佢冇軍隊噶嘛？佢要組織軍隊嘅時候，要喺國家度，即係喂你派係啊？ 啱啊！嗱，所以你話冇普世價值，其實就唔係嘅。 係， 除非你唔加入聯合國， 係 你係反聯合國。咁所以咧，你就係話我冇普世價值，我有自己嘅標準。 嗯， 但係你一加入聯合國，其實你又要簽個宣言嘅話，其實就你應該認同， 應該要齊。 否則都話你其實應該離開嘅喎，係咪？ 但我哋越嚟越多聽嘅聲音。 唔係佢嘅普世價值就係我中意加入，但係我又唔認同。 係啊，佢就話 咁呢個我嘅價值啊嘛，我價值即係我 你係干涉我內政，粗暴干涉我內政。 粗暴， 梗係啦。不如我入呢間學校，我係唔中意啊嗱，我係入咗呢間學校，但我唔中意守曬 所有校規啊？我認為有啲校規唔合理嘅。 咁你 做乜要我條裙要喺一定要膝頭下邊三寸啊？ 咁你可以揀第二間嘅喎，老友。 喂，你個校規同你即係我唔能夠因為一個校規我就唔入嗰間校讀書噶嘛？依凡就最清楚啦。 但你受到懲罰咯。 嚇、啊！即係唔係係唔係？譬如話我一間學校定一個校規出嚟，我可以體罰啲學生嘅打手板打攞油嘅。 嗯， 係咪冇人肯去讀咧？ 唔會㗎， 咁係咪我入咗去之後咧，就一定嗰啲仔要俾佢打 pat pat 咧？係嘛？即係梁敬國個 point 就係話，你入得嚟呢一個團體，你就一定遵守我呢個團體裏邊嘅規則啊嘛。 咁、我你呢個論點其實有一個破綻嘅地方位就係，你嗰間學校你我打 pat pat， 但係打 pat pat 之上喺個社會上邊認唔認同你呢個學校可以打 pat pat 呢個咁嘅行動咧？佢可能已經係犯咗規㗎咯。 系， 咁所以个学生 问题就系话，你联合国都冇做过一个全世界公投啊，所有国家都认同你嗰个人权合约噶嘛？你系只不过系你嗰阵时成立嘅时候，1945年打完世界大战之后， 嗱嗱你系咪先？嗱你又加埋奶后有少少， 唔系因为奶后啊，我即系而家咧，我哋呢个节目既然要讲逻辑，我要拗下 明白。嗱，如果逻辑嚟讲嘅话， 系咪先？ 联合国冇人踢你入会噶嘛，你自动嚟噶嘛， 系啊，你 又 想得到啲利益， 冇人要你入嚟噶 喎， 系 啊。 咁但 系 问题你成日得闲无事又过呢样合约，嗰样条约，嗱你联合国开始嘅时候。是真的那幾強的，那陣時都打到 牌， 係咪先？所以唔入，即係你都冇權啦。甚至你一個政府，譬如話呢個政府入咗呢個聯合國，突然間呢個政府俾人推翻咗咧，係咪？而家當權嗰個唔係當初入聯合國嗰個政府嚟喎，另外一個人當權喎。 嗱， 如果 你點解 要 提出修改， 我要點解要信你啊？ 誒，咁你可以唔參與嘅喎。嗱， 點解唔係？ 你有一個 我 方 就係點解我係要 obligatory， 即係我一定要去。即係嗱，我三世之前嗰個政府，嗱、譬如入聯合國最初簽嗰個叫蔣介石啊嘛，咁我而家共產黨當權啊嘛，我點解要承認蔣介石簽嗰啲嘢 啊？啱嗱， 你明唔明啊？ 嗱呢樣嘢 或者土耳其、即係托爾多安啊，關我鬼事啊？嗰時阿特張簽啫嘛，關我。 但係你係入，譬如你話推翻咗個政權之後，你係自己稱係你係攞咗嗰種道德道統啊嘛，那個 legitimacy 啊嘛。 係啊。 如果你攞咗嗰種， 咁仲有，但係都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聯合國獻咗好多嘢噶嘛，譬如聯合國寫住唔可以食狗肉，但我慣咗噶嘛，我係韓國人，一定食狗肉噶嘛，唔食狗肉唔安樂噶嘛，身體冇咁精壯噶嘛，咁我係咪即係話我入得呢、這、一個？即、就、係、是、我嘅意思就係咁。第一，我係咪入一個機構一定要遵守曬所有每一條佢定落嘅規則先？咁就好麻煩噶喎。 咁唔麻煩喎、 啊？點解唔麻煩啊？ 因為個問題就係話，你入得嗰個機構，嗰、那個機構要運作嘅，佢梗係有一套價值、一套嘅規則啦。 係 咁，如果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唔去守嗰種規則，咁嗰個機構如果知道你犯規嘅， 但你呢個有假設啊嘛，你係自愿入嘅。譬如話一間學校，咁問題就話我唔係一定想入嗰間學校㗎。我媽夾硬逼咗我，擺咗我入去啫嘛。我老豆擺咗我入去啫嘛。嗱，譬如我喺呢個社會度，我生落嚟係香港人，咁唔係我想啊，我冇得揀噶嘛。你明唔明？即係你要揀梁正國呢樣嘢背後假設就係話，我加入任何一個團體都好，所有嗰啲規則我都遵守。點解咧？因為我選擇過啊嘛。 唔啱，係啦，你有個 free will。我而家冇選擇啊嘛。 其實你在香港出生冇選擇，冇錯，呢個明白。但係當你仍然就係有幾層嘅，你要加入去，你有個原因嘅，而且你唔係淨係代表你自己，譬如我哋講翻即係聯合國咁啊。係。咁你唔係就係代表你自己個人啦，你代表你嘅國家，你覺得傾過，然之後繼唔繼續嗰個會員身份？咁、那個會員身份亦都有個權利，就係成日提出一啲對事件嘅議案嘅修改噶嘛。咁因為形勢係變得咁快，係第時你話全球化，而家又唔全球化咁樣啦。係，即係呢啲係要再傾翻嘅，到底咩多邊利益啊，保護主義啊，即係點樣攞個均衡？咁你唔係冇傾嘅，唔係就咁話，我唔玩你噶嘛。 打你你特朗普咁咪得咯。 系啦， 即系斗恶咯。咁你嗱斗恶就唔系一个道德嘅问题啦嘛。你头先讲一样嘢就系话。譬如話，你美國既然加入得聯合國，有道德嘅義務要遵守啲規章嘛？咁特朗普我就係唔中意遵守啊， 所以 因為你而家呢個譬如話你呢個咁嘅條件，呢、這個咁嘅規章嗰時啊， 你唔改咧，我就唔遵守。咁啊，點改啊？喂，百幾個，我點能夠說服百幾個會員國去改呢個規章？ 咁、哦、你都要說服噶啦。 唔係你講特朗普， 咁我咪唔玩咯。 佢一 唔玩啦， 佢係唔玩啦。嗱，特別 玩你冧喎，你特別 蘇佢已經諗住退出啦。 係咪冧咯？ 遲啲 你遲早聯合國咪冧咯？ 唔出奇噶喎，真係。 咪咯，咁你嗱，你一冧咗嘅時候咧，你就唔能夠再講呢樣嘢啦。即係話我哋點樣去保證嗰樣嘢？到最後咪又鬥我咯。但係問題啊，個社會裏邊你唔能夠唔玩啊嘛。 嗯，嗱，不过我想讲翻道德同嗰个伦理嘅问题咧，就在于咁样样啦。伦理就不断可以有变化，同埋甚至有磋商。那个磋商咧，可以系非意识地嘅磋商，大家有个共识。譬如喺疫情之下，我哋应该点样？咩叫做我哋诶应该做嘅事，同埋唔应该做嘅事？譬如话啲功德，你唔戴口罩唔系就你一个人。你點樣影響其他人？ 哦、 即係依類咁樣 啦 嚇。係啦，咁嗱，中間就有道德嘅基礎嘅，就係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個係道德嘅基礎，喺儒家裏邊最大嘅原則啊嘛，就係、 是、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係真嘅。咁誒話係啦，咁但係咧，去到倫理咧就具體嘅情況啦，你點樣做？咁甚至佢可以引申到就我罰款幾多？譬如你啱啱頭先啊新聞報道就話張建宗嘅仍然都係啊，即係你票控咧就2000咁樣。咁啊以前我哋不得隨地吐痰係5000啊嘛，記唔記得？即係貼曬 罰 2000有可能啊！我仲背咗 最高刑罰 嘅。 最高刑罰。但嗰時2000啊 多 好緊要過而家5000， 真係好多 好多好多。 咁 但我都未見過人罰過，我見過好多人吐痰冇人罰過，不過 係啊，所以我哋要講翻咧，就係當有人反對佢喺聯合國裏邊呢一啲咁樣嘅條約嘅時候咧，佢哋就係好似頭先阿馬恩智咁講，追溯翻係咩人定噶嚇？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啊，嗰幾個英美嘅國家， 話 嗰啲咧即係英美嘅論述咧，去主導曬所有人要去跟隨啊！你嘅道德觀念或者你嘅倫理觀念 係 同我係咪一樣啊？嗱，譬如去到大會都好麻煩，譬如對婦女嘅睇法啦， 唔使啊！誒，好似最近即係你嗰啲譬如話聯合國咁一啲講句唔好聽，一啲民族啦嚇，比較上。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說，待發展中的民族，他穿著很土著的服裝上來，完全赤裸上身，只是穿條褲的，諸如此類，又沒問題的，是吧？就是說你要尊重他嘛，所以變成一個問題，聯合國沒有這個 dress code 的嘛，是吧？即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有都不定的，即一般大家都說，即我們穿衣服應該怎樣，要有禮貌的，但他的民族服裝就是這樣的，是吧？那你都要給他的。係嘛，好多呢類嘢。咁譬如，但係你亦都嗱，譬如話你好似阿 Eva 講得好啱，咪就係話你而家全球化咧，就有好多衝撞嘅地方啦。嗱，譬如話即係法國或者美國點解出現咧，就係一啲回教女人要遮住曬啲眼耳口鼻噶嘛，唔係遮住曬啲鼻口啫，隻眼就俾佢突出嚟嘅。咁外國就唔得嘅，話你咁樣 隻眼唔 係 突出嚟，佢有個沙遮住 嘅。遮住嘅，係啊。咁咧，於是佢話你咁著咧，我就唔俾你翻學校讀書啦。咁諸如此類。或者咧，你咁影張相咧，我哋就唔能夠俾個護照你啦。咁你於是咪就係話將某一啲規則咧，係所有嘅人都要，即係你呢個社會裏邊要遵守咯。咁但係佢話我有宗教嘅理由噶嘛，即係譬如而家美國都係㗎，猶他州都準啲摩門教嘅人娶多嘅一個老婆嘅。佢原則上佢娶四個噶嘛。咁你點啊？咁佢話我基於宗教理由，你要尊重我嘅宗教喎。咁點辦呢？係咪？即係話倫理同埋個道德係咪一定要好似阿梁景國講嗰樣嘢？就係、是、話一個社會裏面所有人都要只係得一套倫理或者道德咧？亦或係話即係不同嘅族群或者不同相信唔同宗教嘅人可以有自己嘅道德？ 我諗我哋或者倫理界分兩層，分兩層。道德心咧，我哋講嘅時候，譬如以前嘅一啲所謂討論咧、論述咧，就好少話再分啊，你咩膚色、咩階級、咩種族，咁於是咧你就或者邊個地方你要行佢自己嗰、那個嗰啲嘢係叫道德嘅。道德咧係一個作為人去用人嘅即係 humanities 嘅嗰個層面，因為佢假設動物冇道德嘛。咁所以咧就遲啲我哋今日都可以傾下所謂機械人呢個問題啊。雖然佢唔係動物啦嚇，即係道德嘅應用性，我哋點樣假設對方真係有呢個道德心？咁咧就係覺得咧，如果係普遍性嘅道德咧，每個人見到某啲嘢都會覺得不忍嘅。 有冇咧？而家我都好懷疑，即係孟子話有啫，佢話啫嘛。 咁呢個性善性惡論嗰度又 係唔係性惡嘅問題啊？依排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我哋嘅人啊，對某一啲事物嘅反應啊，係咪相同嘅咧？即係不同嘅種族或者不同嘅文化， 啊、 即係譬如話，你見孺子個仔個細路仔跌落井，咁一定惻隱都未必嘅喎。即係孟子話有啫喎，佢話誒個個都會有啦。咁你話啫嘛， 係應該有嘅，但係中間唔係冇扭曲， 唔係你應該有嘅， 中間有好多扭曲嘅，譬如 咁你話好啦， 嗰 個冇測，咁咪你講曬個依排，即係嗱，你話嗰個人冇測人之心，佢就係因為扭曲咗，咁你講曬咯，即係呢個邏輯。 但 係 其實孟子就唔係咁講，孟子就話咧，無論任何條件，就算佢係你敵人嘅，或者你嫌佢好嘈，你怕咗佢係將入於井，你唔想佢將跌咗落井咧，係怕咩咧？你不是因為怕他嘈冤巴閉又死不到，但是在那裡呱呱叫， 前提是你 見又怕人家看到你不去救他，即是說很多條件出來的，完全不是這些，不是這些，而是你有一個脫剔惻隱之心。 問題就是說是不是所有人見到都有嘛，即是他說一定有嘛。 那你科學上來說，這個社會始終有 4% 的人是反社會的嘛。咁所以咧，孟子嗰個時代 即係話冇嘅，有啲人生出嚟係冇嘅。 係，因為佢個時代冇咁科學化啊嘛，咁所以佢就將啲嘢就普遍化。 咁所以而家呢個咪即係我哋時代進步咗，知識多咗，我哋又要提翻孟子嗰個老問題啦。係咪真係有一啲人一生出嚟就係有個四端嘅咧？或者有嗰種所謂不忍人之心咧？有啲人冇，咁點辦咧？我哋點樣建基嗰個道德嘅觀念喺嗰度咧？好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要唞唞先。咁啊，聽完新聞10:30之後翻嚟，我哋繼續再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重推通胀挂钩债券 iBond 嘅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快将公布发行详情。佢透露，今次发行嘅 iBond 部分条款优化，包括最低息率保证达到2厘，比以往高，在目前超低息环境中具有不错的吸引力。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环球低息环境很大机会持续一段较长时间，而海外主要市场相继大规模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在中长期带来的通胀风险亦不可忽视。 iBond 的设计刚好发挥两头兼顾的优势。他說，發行這批 iBond 之後，緊接將會是以65歲或以上長者為對象的銀色債券，兩批債券的發行總額合共最多130億，如果認購反應理想，會考慮加碼發行。政府10月2日起放宽宗教聚集豁免限聚令，多个教会恢复实体聚会，其中香港圣公会各间教堂今日起恢复公开崇拜。在九龙城圣三一堂，朝早九点起陆续有市民到场参与崇拜，他们进入教堂前要先检查体温和消毒双手，在教堂内要保持距离。有信徒期望团契等团体活动亦可以尽快开放，又说对教会的防疫措施有信心，不担心受感染。在中环圣约翰座堂，教会将今日崇拜用的经文印在纸上派发给信徒，信徒要隔位坐。由于座堂已经坐满，教会要开放另一间房给教友看直播。黄大仙祠因应疫情和翻新工程关闭两个几月之后，今日重开。市民进入前要先量体温，祠内的跪拜区内设有红线，划出 1.5 米距离，也有职员提醒保持社交距离。祠内亦贴出告示和有广播提醒善信戴上口罩和勤洗手。有信徒说，祠内有一定的防疫措施，不会太担心。 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在簡稱納卡的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地區的武裝衝突未有平息跡象，兩國領導人分別表態。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向國民發表演說，指出亞塞拜疆對國家的襲擊規模前所未有，出動大批坦克、軍車、導彈、戰機和無人機攻擊納卡地區，而亞塞拜疆盟友土耳其的特種部隊和敘利亞武裝分子參與其中，目的是消滅亞美尼亞人。亞塞拜疆總統助理加吉耶夫指责亚美尼亚军队攻击亚塞拜疆普通城市、民用设施和平民，强调国家军队的行动只针对军事目标。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是这样，都不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的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林超荣，中秋节咯，有咩同听众讲呢？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哇，咁行嘅，梁荣忠你讲啊？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都话唔好咁行咯， 咁叻你讲啊！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咪又系咁行？ 哎呀，我讲就唔行噶啦！ 开心日报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连彪爷、梁荣忠，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港区国安法七一前夕实施至11国庆已经超过3个月，警方拘捕超过20人，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等，至少2人被检控。你对警方的执法有咩意见呢？中联办话国安法利剑高原，结束港独猖狂，3个月以嚟法例系咪达到订立嘅目的呢？对香港人权、法治等等有冇影响？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法医研究所， 你有没有想过日常生活里面你以为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些物品或者工具，其实都是源自一些不正常的事呢？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听完新闻又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啊咁啊，先同大家讲讲天文台发出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啊，直播室里边戴口罩嘅咧，有文杰华啦，有呢一个梁敬峰， 个个都戴口罩啦， 要戴齐噶嘛，所以等啲高层唔好惊先得噶嘛。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讲咧就道德及呢个观念，咁啊，主要我哋都系讲道德呢个问题啦。咁头先都提出好多嘅。爭論啊，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因為大家即係不同嘅文化或者不同嘅以前咧就冇嘢嘅嚇，各地有各地所謂你去羅馬就跟羅馬人做嘢啦，入鄉隨俗啦，呢、這個俗咧就唔單止係習俗嘅俗，而係話你一啲倫理嘅規範或者一啲道德嘅規範，任你點講啊。咁啊，Eva頭先都解釋咗啦，道德可以係個人嘅。 咁但係倫理咧， 唔係道德可以有普遍性， 可以係此其一。但係道德普遍咗之後咧，就成為所謂倫理嘅規範啦。嗱、譬如話個人呢、這個中國以前父母在不遠遊，咁你而家已經唔得啦。邊有父母在不遠遊啫？父母病啊都唔翻嚟啊，死都唔翻嚟啊，分分鐘係嘛？嗰陣時以前就叫不孝啊嘛。咁咧，你一啲倫理嘅所謂即係呢啲咁嘅規範咧，仲要咧係有呢個政府嘅支撐嘅喎。啊，譬如你不孝子，咁你喺以前中國你唔使做官啦， 唔使啦，冇啦， 係嘛？冇噶啦，你幾叻都好啦，都冇得傾噶啦。咁啊好啦。如果你做緊官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即係父母死咧，咁你又要翻去守喪喎、 哦。守孝三年啦，唔該啊。 係啊，啊不過我最近睇咧就話守孝三年其實都唔係話完全冇道理嘅。 哦， 係就係、是、因為咧，原來咧即係啲老人啊，即係如果喪偶啊，如果即係你唔係咁不幸咧，父母一齊雙亡啦嚇，你其中一個死咗咧，咁剩翻一個老人家喺度咧就好危險嘅。佢嘅即係有醫學嘅證明㗎啦，呢樣嘢做過好多實驗，即係話佢嘅死亡率高好多，因為突然間冇咗個伴侶。 心理生理方面都有變化。 咁所以你話個仔女又唔喺身邊，咁變咗咧佢就會好即係個心理啊個焦慮啊各方面好多，咁佢又容易死啲。咁所以咧，你守三年之喪咧，就係俾你陪，即係 以前唔止三。即係三年都唔止嘅，以前係比較仲長啲。咁我最近我有一個博士生啦，咁佢就係馬來西亞人。咁佢冇辦法唔延期佢個研究同埋論文寫作，就因為佢爸爸啱過咗身。咁佢發現佢媽媽咧接受唔到啊。咁而且年紀老埋啊，精神嘅打擊啊之類。咁咧佢就要留喺度。咁啊有冇留？有冇話留三年咧？當然今日就唔講啊，因為今日高效率嘅社會、經濟社會咧， 三個月冇事啊。 你諗下，而家所謂守夜咧，九點鐘都閂。 而家疫情都冇添啦，冇得限聚令啊，唔俾你守咁多年啊，係。咁啊，所以限聚令呢啲又係飲佢噏噶嘛。 係。不過我哋講翻觀念嗰個問題咧，其實有根據嘅。頭先阿梁警覺都話觀念同唔係道德同觀念點解會分開咧？咁，因為咧就如果以前讀知識論咧，就係分開我哋對外在世界嘅認知個過程。咁首先其實一個印象就係感官，色聲香味觸咁，我哋認識外邊嘅世界。咁有呢個印象之後咧，佢唔可以即係長期嘅逗留噶嘛，跟住有新一輪嘅印象噶啦嘛。咁啊留翻喺我哋記憶裏邊咧，就會成為觀念。啊，我記得啊，洛克有講觀念論啦，所以觀念咧，中間喺個記憶裏邊咧，有幾成真，有幾成係你會再製造出嚟咧，都係有可能噶。所以觀念咧，就成日比較即係主觀啊，佢唔係第一層被動接收嗰、那個，所以就知識資料啊 嚇。 咁樣咧就嗰、那個觀念嘅變化咧，其實就隨住我哋生活嘅實際情況譬如倫理，如果係隨住我哋嘅社會經濟政情。地對改變的話咧，我哋對道德嘅即係所謂倫理嘅觀念都有改變嚇。咁但係道德如果我哋將佢同倫理分開，道德咧就有普遍性，就係、是、我哋對嗰件事情嘅判斷嘅是非善惡，係咪？咁但係倫理咧就要睇翻具體嘅情況相對性嚇。咁所以呢度中間咧係互為一個因果 嘅。哦，即係如果英文嚟講咧就好清楚嘅，佢就係話咧，即係道德係個人嘅。譬如話一間公司，你就不能夠同間公司講道德，因為佢唔係人嚟噶嘛，所以你就要同佢講 ethics 啊，即係佢有一個譬如話而家講企業 守則啊， 即係企業嘅責任啊，你唔好污染環境啊，諸如此類。咁呢啲你唔能夠話係嗰間公司嘅道德，嗰間公司冇道德嘅，即係一個係嘛？即係一個，因為佢係一個唔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嚟噶嘛，亦都未必佢嘅公司嘅政策咧係由某一個人，即係話。那個 CEO 決定的嘛，或者老闆也都未必得嘅，係嘛？咁所以咧，即係譬如話香港就好似少見啲，譬如外國都係啦。你見到嗰啲新嘅，尤其是新嘅所謂 IT 公司啦，咁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叫倫理嘅界條嘅。譬如話紐約時報咁，佢以前喺嗰、那個報頭啊，已經寫埋佢嘅界條係咩咧？就係我哋即係 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 即係所有係能夠所謂係新聞嘅嘢，我哋就會印出嚟噶啦。我唔理你好壞，或者唔會即係令你覺得係啲人睇咗唔舒服咁諸如此類啊，或者叫偏頗，佢唔計呢樣嘢嘅，佢咩叫呢、這個就係佢嘅辦報嘅守則，啱唔啱啊？ 咁你譬如話 Google 都係啦 ，do no evil 咁呢個就係佢嘅倫理守則啊嘛。你唔能夠話公司冇道德咁冇意思嘅喎。你明嘛？咁所以即係一個有一個其中一個分別咧，可以補充咁講就係話一個人可以講道德。但是一間公司或者一個團體就是講一個所謂倫理的戒條了， 政府又如何呢？ 政府當然講要有倫理啦，要講 ethics 有 ethical responsibility 嘛。 咁於是譬如你定一些法律，咁於是有執法者。 係。 咁你如果以頭先阿馬恩慈你咁樣分法咧，就嗰啲就係倫理，就未必係道德嘅。 唔係嗰都係建，唔係嗰啲都係建基於道德。你唔能夠話我，唔係即係你就算黑社會啊，都唔會話我哋嘅倫理咧就係見人就殺，見人就劫，或者咧即係佢都唔會有呢種咁嘅倫理。佢嘅倫理都係建基於道德，但係問題就係話，道德咧係我哋通常講個人嘅道德，就倫理咧我哋講一個團體、一間公司或者一個所謂法人嘅倫理，即係咁解嘅啫，係嘛？咁當然啦，你最初。建立呢個團體嘅時候，一定係由個人去負責寫嘅呢啲倫理嘅戒條嚇。邊個寫？邊個搞呢個《紐約時報》嘅時候寫住呢個 All the news that is fit to print 咧，或者 Google 啊 Do no evil 咧，咁一定係開始創辦呢間公司嘅人啦，佢寫咗。咁但係好啦，到佢死咗之後，一百年後或者幾十年後或者佢唔撈之後咧，呢、這個成為咗佢呢個團體嘅倫理嘅戒條咧，你就一定要遵從啦。咁政府亦都係一樣。係嘛？唔係呢個世界啊，點會即係西方咧就發明了一樣嘢叫憲法啊嘛。 嗯哼。 咁憲法咧原則上好似阿伊凡話齋就普世噶嘛，即係可以改，但係好難改。咁於是咧就一路傳落嚟幾十年，甚至美國就係200年咁啦。 200多年啦。 咁但係有啲國家咧就認為唔係啊，憲法邊個話事咧？邊個揸權咧？邊個掌權有邊可以改嘅憲法嘅？咁都冇問題，但都係喺佢當權嘅時候咧有一個倫理嘅規範喺度規範住所有。即係呢個國家嘅人，或者即係喺呢個政府管理之下嘅人嘅。 嗱，即使係咁咧，都有一個講法，就係、是、領導人係邊個，佢嘅道德觀念如何咧，係好大影響嘅。 係啊， 咁啊，對多人談論就係川普啦，係咪？ 係， 因為川普咧就成日講咧，就美國係例外嘅。咁佢亦都係個哇，切頭切尾嘅愛大美國嘅主義者啦 嚇。我大哥大啊嘛。 咁咧但係咧，我哋講翻國際盟約咧，即係一戰。之後，頭先你提到，譬如美國係威爾遜啦，咁佢係一個自由主義者，咁喺大戰之後嗰個形勢咧，咁佢就會提出咧，大家咧係要以集體嘅安全公約咧去對抗侵略者，咁嚟到作為一個基礎，度都係基礎一個國際聯盟，咁大家制衡咁樣樣嘅，都出聲維持一個世界秩序。咁但係如果出現咗，就算係同係美國嘅新嘅一個領袖。以他成日講美國例外咧，就好麻煩啦。 你如果講翻國聯，即係威爾遜 提 倡成立國聯，即係呢個 nation 嗰件事咧，就好不幸地，因為美國國內嘅政治形勢影響到啦，反為美國冇參與到啦。 係啊， 咁所以嗰個國聯一開波，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唔夠料啊，去做大佬啊。 嗯。 即係其他啲英美嗰啲啊，其實打完一戰之後都謝曬咁滯噶啦嘛，一個二個。 嗯。 咁所以你喺嗰個時候， 唔係 雖然佢有， 其實咧就呢個講法都唔係完全，又唔係啱曬，又唔係錯曬。我覺得因為當時一戰之後，1918年之後咧，全世界最惡嗰個大哥大叫英國。 嗯。 咁英國好似而家美國話，我負責。你國聯呢樣嘢嗱，我做大哥啦嚇。咁咧，我嚟維持呢個世界秩序。咁都冇問題嘅，問題就係英國佬唔制啊嘛。 嗯， 嗰度麻煩啊嘛，英國佬係唔中意做呢樣嘢嘅，佢係中意暗中控制呢個世界，但係就唔中意出面嚟控制呢個世界。咁、好啦，到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建立呢個聯合國咧，就唔係啦。美國佬話：，我搞掂， 肯落場啊嘛佢。 係，甚至聯合國大廈嗰啲冚唪唥全部喺我美國嗰度， 佢照起曬， 免費俾呢個地方你喺度起間大廈，你啲 office 啊，你啲人基本上咧，聯合國大部分嘅經費都係美國出噶嘛。係 啊， 係嘛？咁邊個俾錢啊？梗係邊個惡啦？係嘛？最難搞嗰啲就係唔俾錢。但又惡嗰啲人啊嘛，呢樣嘢大鑊啊嘛，大佬。 咁但係你譬如而家講到道德啊，或者係呢個觀念啦，我講翻道德先啦。 好啊。 咁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如果講我唔講神嗰種道德先啊，神嘅道德就唔係呢個討論範圍啫，講緊人嘅。如果講道德嘅時候，我哋都牽涉到就係話有兩大個派別啦。 嗯。 一個就係嗰個功利主義啊，都唔係功利主義啊。 嗰個而家應該叫做效益啊，效益主義，效益主義好啲，因為功利係個有個比較上負面嘅負面嘅意思。係 冇錯。 咁嗰個就係好多時候就話要大多數人嘅利益為依歸啊嘛。係 utilitarian。 咁你嗰個就容易噶，即係計數啫，係嘛？如果你簡單嚟講就話，總之眾人歡樂嘅話咧，嗰個就係道德至上嘅標準啦。 嗯。 咁但係另一個，譬如康德提嗰個叫做嗰、那個 deontology 係咪？嗰個叫做義務論啊。 嗯。 義務論就係人個本身嘅價值為主，人每一個人都係內在價值嘅。 嗯。 咁佢嘅道德係喺自己發揮出嚟，而唔係。 唔係康德嗰個其實現實上已經證明咗係唔得嘅， 係嘛？ 係啊，佢話即係每一個人都係一個目的，你不能夠用另外一個人做工具啊嘛。 係咯。 嗯。 咁軍隊點啊？ 嗯。 軍隊點啊？軍隊所有嘅兵都係工具嚟噶，要你死你就死噶啦嘛。 嗯哼， 係嘛？你唔當佢係工具，每個人都係目的。咁我即係嚇，盡量喺唔死人嘅情況底下先同人打，咁就冇得打噶。 嗯嗯， 你明唔明啊？你明知啊，所以即係呢個咧，即係康德呢個係一個叫做即係喺理論上係通嘅，即係話喺正常嘅情況底下， 喺個人層面可能通啦。 唔係喺日常嘅交往上係通嘅，但係有一啲即係有一啲組織，譬如軍隊。甚至警察或者紀律部隊都好啦，你都不能夠用呢樣嘢，即係唔能夠咁樣做啊！ 嗯、 即係你好似阿梁慶國話齋，你入得嚟軍隊你就知道嚇、啊，你做你咧就一定係有工具嚟嘅， 磨平咗你個個人噶啦。 係啊， 係啊，即係佢呢個團體就係咁嘅樣嘅、 啊， 即係我叫你咁做就係咁做，啊、即係等於你而家香港政府話啲公務員，公務員而家就變咗工具噶啦。因為你入去咧，你即係嚇梁敬國，你就脱離咗隊伍啦。 但我覺得梁敬國當年考政務官嘅時候咧，我聽 唔使考嘅嘛， 其他政務官係 生父草奴請佢出嚟做嘅，唔使考 嘅。咁啊，其他要考嗰啲啦，咁咧佢哋都有分享過啲試題嘅。咁啊，其中有啲試題有一類試題，通常都係咁問嘅。 係， 譬如話喺個公海度，上司就叫你開炮嚇，趕走啲難民。咁、 嗯、 你自己就不忍都好啦。咁你会唔会选择听上司？即使你有自己嘅睇法，系咪应该咁样做咧？咁咁、嗯即系佢要你答，咁你就知噶啦。即系呢啲即系即系。 咁其实呢度牵涉到等于纳税集中营嗰啲嗰啲 格 咁样啦。佢嘅个辩，即系到到上去法庭跟住受审嘅时候，佢就话冇啊，我收。命令嘅啫喎， 聽我打就好嘛。 我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喎，冇理由要我負責嘅喎。 係。 咁但係喺個法庭嗰度，個人唔係用咁樣嘅標準嚟到衡量你喎。 就你係刽子手。 佢就係用嗰個普遍嘅道德標準嚟到衡量你。你作為一個人本身， 嗯， 你就應該有咁嘅道德標準， 嗯， 有咁嘅 order 落到嚟咧，你其實應該唔做嘅。 嗯。 咁啊，用自己嚟去承受嗰個責任，嚟到去。反映翻你係接受呢套咁嘅道德價值。係 啊，好有趣梁英國，因為咧嗱，而家好多啲紀錄片都追蹤翻呢啲所謂國際犯啊，即係佢後來嗰個情況係點啦。咁咧你會發現咧，即係話佢一個好普通嘅爸爸，佢即係後來嘅生活咧，好錫仔女，就轉咗做一份譬如看監嘅工作，咁啊朝九晚五翻屋企。咁於是就覺得點解佢曾經有冇良知啊？ 集中營嘅鄉家唔係普通鄉家， 即係唔係啊？即係後來佢逃走咗啊！即係戰後啊，即係都有一輪咧去追捕佢嘅，唔知佢邊嘅，就捕咗佢。 當佢係戰犯㗎嘛？ 就觀察咗佢個生活情況。咁嗱，於是就牽涉到咧，關於呢啲所謂呢啲道德嘅討論咧，有三個好爭議性嘅地方。 嗯， 第一咧就係話咧，佢哋會覺得。即係國家係至上嘅，喺呢一個道德嘅準則之下咧，你做咩都應該嘅。即係你愛國啊嘛，你要保護自己嘅國家嚇。咁第二個值得爭議咧，就係話嗰個執行者佢個道德嘅性格，或者甚至嗰個領導人嘅道德嘅性情嚇、譬如你係講川普又好，或者係其他領導人啦，咁於是就會睇下，咦佢唔係好人就唔好啊啲嘢。佢係一個唔尊重女性嘅，所以做所有嘢都唔啱噶啦咁。咁、或者甚至咧就係好似我哋對希特拉嘅睇法就係佢嘅道德唔係佢道德言辭哇咁勁咁犀利嚇，點樣應該佢為咗眾人嘅利益，佢都唔係為個人嘅利益喎。即係佢嘅道德言辭係一件事，同佢後來產生嘅後果咧係將佢分割啊，即係唔係睇佢係咪真係後來引申係罪惡，亦或係咪罪惡，而係佢講嗰啲嘢係咪？哇！真係好啱聽，咁所以咧，依幾樣嘢好容易混淆咗啊！即係覺得嗰樣嘢應該推行， 哦，唔係呢個呢、這個許希特拉個問題咧，就有即係話佢做過好多嘅政策㗎，咁佢殺猶太人呢個一定係天下之大惡㗎啦。咁、但佢亦都有，譬如話希特拉咧，好多人都唔知喎，就是、全世界第一部通過保護動物法例咧，就係、是、希特拉個。嘅德國嗰1930几年， 係 啊，即係你係嘛？即係原則上，你而家啲動物保護組織，你不能夠不承認佢全世界第一部。 佢係鼻祖嚟喎，咁 佢鼻祖嚟㗎，咁同埋佢素食㗎嘛， 係 佢素食㗎嘛，佢好反對人哋即係食肉㗎嘛， 佢好慳儉嘅食嘢， 係即係佢演某個程度佢好環保㗎，其實咁、你係咪能夠即係環保的人能唔能夠將佢捧為宗師咧？咁即係話。你如果要評論一個人道德咧，即係有所謂孔子都有講啦，即係話你係究竟係大處嚟著眼咧，即係話每一部分都著眼咧咁。因為我哋通常咧就係話一個人咧，如果佢做一個大錯，好似希特拉咁，佢犯咗好大錯嘅人咧，就佢冇樣嘢好噶啦。 嗯。 但其實唔一定噶嘛。 嗯。 係嘛？一個人啊，即係所以即係孔子都有講啊，小即係大處咧就不能夠違反嘅，但小處咧就冇所謂啦。即係呢啲有好多人都係咁噶，即係做大事佢 OK 嘅，但佢個人私德咧又未必好好嘅。得人女人經過又摸下佢攞油 嚇，所以親近佢啲慘 咯。所以你講開川普嘅話，其實佢有一啲政策具體嘅政策，其實佢做得唔錯嘅。其實有其是有一樣嘢就係佢對美國國內嗰個醫療體系嘅改革。你知美國，我喺美國生活過，嚇死我！即係佢哋醫藥分家噶嘛。 係啊， 睇完醫生咁，我有公司嘅 medical card， 咁啊唔使俾錢啦。藥啊自己執完先再俾錢啦。我最記得嗰次， 係 我太太胃唔舒服，去藥房執藥，胃藥，一粒胃藥折翻港紙，$35。我嚇到我嗰陣時係2000年嘅公元， 係 即係嗰個藥價係貴到好離譜。 係啊， 但係川普而家落嘅政策就係話， 係 你藥廠出嘅藥。如果你喺國外賣得平啲，你喺美國國內一定要咁平，唔可以貴過國外。 係， 即係佢喺具體上邊係有啲咁樣嘅政策，係令到普遍人受惠。咁嗱，咁就好大爭議啦。嗱，佢好鬼蝦人憎啊嘛，出嚟又牙刷刷， 係 又蝦人憎。 嗯， 但係佢有某啲政策，佢係去解決咗社會上一存在咗已久嘅問題喎。 嗯， 咁點去？ 但係另一方面，佢又話要取消 Obamacare 啊嘛，即 係 話窮人冇呢個醫藥保險。 但 係嗰啲買唔起保險嗰啲人啊嘛。 Obamacare 其實好大爭論嘅，真係。 係， 因為我有啲朋友喺美國生活， 係 中產嚟嘅，即係好似我啲咁樣。佢話 Obamacare 就係劫中產以濟貧民，係 啊，啱啊， 中產人， 所以中產唔 佢每年嗰個保險費係增加咗30%， 就係負責照顧嗰啲俾唔起保醫保費嘅人， 所以一般美國中產其實好憎 Obamacare， 係啊，係啊，所以你變咗即係一個政策，即係好似阿梁敬國話啫，我哋點樣去評論某一啲政策啱定唔啱咧？或者某一個人嘅政績好唔好咧？譬如話有啲人都講過，即係咁多個通常啲政客咧。就係佢競選嘅時候講嗰啲嘢咧， 講就天下無敵啦， 係一上咗位就唔做噶啦嘛，即係係嘛？但係即係以咁多個總統嚟講咧，阿 Trump 係做足嘅，雖然佢咧即係基本上啊大部分係做足嘅，但係譬如就算咧衰到咧，佢話要起個圍牆都好啦， 都有起，雖然起少少， 係咁起幾里咁 樣。佢姿勢度強啲， 即係佢唔係話即係。講完我就到時就唔做嘅，即係因為已經聽得太多啦，即係講咗天下無敵啊嘛。尤其是民主黨咧，就最弱呢樣嘢嘅。 係啊， 冇錯。但係咧，亦都有人咧，唔係特別針對川普嘅，但係都有一個相近嘅即係懷疑啊，就是、一個領導人嘅 EQ， 即係佢個情緒智商咧，係咪能夠平衡到即係啲道德嘅睇法？甚至係可以即係，甚至有時佢要排除異己咁先算，或者佢叫即係你睇佢嘅辯論啦嚇，即係鬧到人哋你43年咩都冇樣，一事無成啊，諸如此類，人身攻擊啊等等，咁你就會覺得會唔會因為咁而影響佢嘅判斷，或者對嘅其他人即係加諸人哋嘅嗰個害處咧？即係因為嗱，佢你記唔記得以前有個節目佢做老細啊， 即係話要 係啦。啊、即係咁樣，如果你將佢擺咗喺一個即係你個管理嘅手腕上邊咧，即係你事實上咧跟佢做工咧，都我諗有40%人都炒過啦，即係不斷替換啦嚇。咁、我都費事記咗啲名啊。即係有一個咁嘅懷疑嘅，即係話一個人一個領導人，無論佢表面有幾多 charisma， 咁係咪代表佢所做嘅嘢係對咧？呢、這個就希特拉啦。 希特拉啦， 係、嗯、啊，好多呢、這個唔知啦。 墨索里尼啦， 係啊， 唔係甚至你中國歷史都係啦。咁你李世民咧？殺大佬殺細佬，大佬係咪？即係話佢嘅私德同公德係兩回事嚟嘅。即係話佢係做一個政府或者國家領導人嘅時候，佢有冇咩貢獻同佢個人嘅私德係兩回事。 但係你中國人就一定要話公私德都要統一嘅喎，領導人 話啫，講啫嚇。咁呢、啊啊這個呢、這個公私德咧就係即係啲臣子就要，皇帝就唔使。阿頭又唔使嘅，阿頭就講得到做得到嘅。 我哋成日講 charisma 嘅、 嗯， 但係中國嘅中國就唔係講而家新中國嘅領導人啦，而家新中國都講 charisma。但係之前歷史咧就冇乜講話嗰個個人嘅魅力嘅，比較少。 外姓內王啊嘛，要求我哋啲 嗰啲所謂魅力公眾演說啦嚇。 哦，佢唔係用嗰啲方法。 推動人心、煽動人心嘅嗰種魅力啊！ 唔係，我哋中學都讀過《求賢客傳》啦嚇，咁呢個唔係 charisma 咯， 即係好大 charisma。 求賢客一見到你，哎，收檔啊！我唔教你嚟啦，我去新加坡啦。佢話東南亞即係。若然即係聽到有咩意思咧，就係、是、唔舉事之秋也嘛嘅。哎，我唔撈啦，我落東南亞揾食啊，大佬。即係你咁勁嘅，咁點搞啊？冇得搞啊，大佬。係。即係你諸葛亮啊，諸如此類，其實有嘅。即係點解啲人中意睇《三國演義》都係因為睇諸葛亮啊嘛。咁、嗯、諸葛亮嘅厲害地方喺邊度咧？咪就係、是、佢有騎呢司馬咯。咁、 嗯、 好多人咧一睇到諸葛亮歸天之後就唔睇三國噶啦。後面發生咩事就唔知道。 不過我哋就好少去嘅讚揚佢嗰邊嘅嘢嘅。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要講講個電話號碼先，18723111嚇。咁啊歡迎大家咧11点後咧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叫做道德及觀念嚇。再講一次電話號碼18723111。 但仍然反覆呼吁市民继续保持高度防疫意识。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对香港国安法的负面反应之大，令所有人感到惊讶。但是自从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港人一如既往享有和行使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汤家华在本台英文节目《给香港的信》表示，当局至今没有大规模拘捕意见人士，亦没有关闭传媒，相反市民继续可以在传媒和个人社交媒体公开批评中央和特区政府，被控告暴动、非法集结和其他公共秩序的人继续获法院保释或宣判无罪。至于游行集会或者其他抗议活动，除了疫情之外没有其他限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朝抵达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Elaine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而九龙入口咧就喺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嘅5点，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1号嘅自动缴费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咁如果要使用自动缴费服务嘅车辆咧，系要用4号嘅自动缴费通道。在九龙区弥敦道有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介乎金巴利道至到加连威路道之间的快线是需要封闭。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健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 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大屯门公路大榄隧道上车去九龙，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去锦田。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四人限聚十一之后，又应唔应该喐呢？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你啱啱又出现一个来历不明嘅个案咧，咁社区有一定传播链，就尽量唔好搞啲大型活动算啦。 宗教嘅聚会，啲有冇喐嘅空间呢？ 呢个政府可以考虑啦，教会你限翻人数，戴口罩，局部都可以开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米哈，你讲得啱，炼金术系有一个好黑暗嘅层面嘅。 哈林石上面， 历史上可能苏轼有讲过，好多中国古代嘅皇帝啊，甚至乎有啲昏君啊，都系沉迷于呢个长生不老同埋炼丹。 历史上面肯定食丹药死嘅就是明朝洪远案啦。 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石上面。 又翻翻嚟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嚇，咁啊喺直播室咧有梁經國、有文傑華同埋馬恩賜嘅，咁咧就先同大家講講就是、天文台仍然發出呢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啊，咁啊如果大家要郊遊咧就小心啲啦，唔好留低火種嚇，咁啊我哋今日講咧就係道德及觀念，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 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加我哋嘅討論嘅。 嗱，頭先咧就講到話咧嚇，即係一個國家嗱，我哋除咗個人層面嘅道德，講到國家層面咧，就好睇個領導人。首先佢道德觀念如何，甚至佢嘅 EQ 如何，即係有時佢要 DQ 邊個咁樣樣嚇，即係佢係用啲咩準則？咁嗱，呢方面就係 有 IQ 有 DQ 有 EQ，IQ DQ EQ 好多 Q。 好多 Q， 咁啊！另外當然亦都係注意到嗰個手段問題或者施行嘅方式啦。 嗯， 咁啊，另外一個即係其中一個關於道德嘅睇法就係執法者。 嗯， 咁執法者咧，佢執法嘅時候咧，有冇注意到係咪必要性？ 嗯， 或者甚至係咪咩？我哋叫做合乎比例嘅照顧啊，即係利益傷害點樣均衡？ 嗯、 譬如受傷的仲未拘捕的，他有沒有得到即時的照顧等等、啊 嗯、 我們經常都聽到合乎比例這件事，都我們越來越覺得咦，我不知道什麼比例的尺是怎樣，比例是怎樣、啊、還有特別呢也都牽涉到就是如果你是領導人，你、用不用體制就是你說了事，那這個體制呢對其他人的所謂權利呢尊重到什麼程度，嗱，咁呢個都係道德問題。 嗯，其實領導人用唔用體制係兩個問題嚟嘅，反為係個體制本身係咪有規範咗個領導人先？如果個體制本身係以一尊獨大嘅，佢可以凌駕呢個制度，咁其實個制度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喺佢手上。 冇錯。 但係如果呢個制度係比較上係規範咗，就算你係最高領導咧、你都唔能夠 越權啦、啊，譬如簡單嚟講，譬如美國咁樣三權分立，咁、 嗯、 好清楚啦。嗱，你話落個行政命令 TikTok 啊、WeChat 啊，話唔准玩，但係佢可以透過呢個司法獨立嘅司法制度嚟到去停咗佢嗰個行政命令。咁行政當局都係要循翻嗰個司法嘅途徑嚟到去再去做事啊嘛。咁、 嗯嗯、 所以其實當然。領導人本身的個人操守道德觀是很大影響的、 嗯、 對任何制度來說、 嗯、 但是如果有個制度的制約的話，他就算亂來得來，他都有一個某程度上不可以逾越一個界限、 嗯、 但是如果個制度本身已經 是領導人 是服務領導人的，那就當然是天下無敵了， 對咁但系重要嘅咧，我谂就系话，即系你个制度建立之初嘅时候咧、 嗯， 就系话你个领你大家都一定要遵守嘅、 嗯， 即系好似点样咁，同埋咧就系、是、经过长时间嘅时候咧，即系你嗰个制度就变成咗一个即系个伦理嘅规范， 嗯， 即系呢样嘢好紧要嘅，系嘛？即系你啲即系你唔系咁做咧，譬如你而家好多人即系闹啲美国人啊。梁景哥啱啱喺美國翻嚟知啦，係嘛？即係話，即係疫情個個要即係全部統一噶嘛。但係美國人有啲咧，你佢唔中意戴口罩，佢係唔戴噶啦。咁 係啊。 咁即係呢個係因為佢係咁耐咧，即係美國崇尚自由啊嘛。咁你話唔係喎，而家疫情搞到咁重要，你唔能夠即係個人嘅自由要犧牲嚇、 嗯 啊，即係大家要同樣，大家遵守曬所有呢啲咁嘅規矩咁樣。咁美國人係接受唔到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佢二百幾年，佢已經係成為一種倫理嘅，佢認為唔應該咁做添啊！佢唔單止係話呢啲咁嘅規矩，我認為唔好，我就唔遵守，唔係呢個問題嘅。 呢個問題其實又牽涉到就又係領導人嘅問題， 係 因為你阿侵侵本身佢開頭佢唔信啊嘛， 係 佢唔信戴口罩係有一個功能性嘅保護作用啊嘛， 係 咁佢覺得戴口罩係示弱嘅表示， 嗯。 咁所以由佢開始帶頭，我做咩要戴口罩啫？ 嗯， 呢場疫症其實只要大家做好啲 social distancing 嚇社交距離，咁啊搞掂噶啦。咁但係美國人係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跟住無論老又好，幼又好，跟住仲有美國有好大部分嘅拉丁裔嘅人咧，佢哋嘅一般嘅日常嘅交往咧就攬攬錫錫噶嘛。 係， 咁你咪嗰個疫情嘅爆發咪一發不可收拾？佢唔係由嗰個領導本身去帶領話俾人聽，清楚話俾佢哋知道呢一個疫症嗰、那個傳染途徑其實就係接觸飛沫呢樣嘢。佢口罩係可以一個好大程度上係減低咗嗰個感染嘅。咁佢領導人唔出聲，下面啲人一嚟亦都係好自由嘅，真係好自由、 嗯。 就算我去紐約州，紐約州其實講真清清楚楚行政命令。我一定要戴口罩嘅， 都冇人理嘅，好多人唔理嘅， 都 OK。其實有八成幾以上，但係始終仲有一成幾 係 唔戴口罩嘅， 拉我啦。 咁我哋遊客嚟嘅啫，我最多係避開彈開幾尺遠啫，我唔可以話佢噶嘛。 係，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出咗喺呢一度。 嗯， 咁呢個就係因為佢即係建國以嚟嗰二百幾年嘅規範，即係變成一種倫理嘅道德啊！即係佢覺得我唔能，即係你唔俾我咁做咧，你就違反咗我嘅道德嘅教條啊嘛！即係如果你冇人民有強烈嘅呢一種倫理嘅規範嚟撐住咧，即係你好容易嘅。 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其中一個核心嘅情況咧，就係、是、對人權嘅重視、個人嘅權利嘅重視。咁咧，但係咧，我哋有時聽宣傳聲大啦嚇，就算呢排就係，如果強調及過分填，即係成日強調自己嘅自由就係自私咁，咁我又即係覺得呢個等同式咧，又有啲奇怪。嗯、 即係佢將佢推到去極端咧，好多時候。係 啦， 將啲嘢推到極端好容易嘅啫。 係冇錯。 但係呢個世界冇咁清楚嘅黑白分明啊嘛。 咁啊，同埋好多人點解話中國人容易管理咧？就係咁解。即係我哋比較易啊！即係蒙古人忙俾蒙古人， 我哋幾千年嚟純曬㗎啦嘛，已經。 即係個人權利唔敢講㗎嘛。 你試下春秋戰國時代啲中國人睇下，會唔會咁易管啊？係 啊！ 秦朝統一都唔夠兩世，瓜咗 係咯， 十幾廿年就冇啦。即係嗰陣時好強悍㗎嘛。 話俾阿媽聽，我唔中意食魚啊，我唔食。 哇！你已經俾實俾 左一巴右一巴， 一個人權利幾時輪到你？係啦，咁所以呢個都對嗰個所謂道德，甚至引申到去倫理嗰個具體法則咧，都係有呢個影響嘅。嗱，甚至就係而家去到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就係話所謂全球主義倒退去到國家主義啦咁樣樣。咁到底一個領導人佢又會唔會考量下其他國家或者其他人嘅利益？即係亦都起碼唔傷害佢先啦。但我而家發現，我哋真係成個世界都亂到，即係話傷亡嘅人數有啲唔係就係真唔係就係疫情啊，嗱而係嗰啲迫害性嘅情形。咁即係呢個又係一個道德嘅問題啦。加上就係一個佢最基本嘅道德，就係對事實嘅尊重。到底你係咪想揾出一啲真相，或者係建立一啲人人都覺得係好可信嘅情況啦？即係有冇調查委員會啊？有咩獨立性啊？等等嗰啲咧，我哋有幾重視咧？係咪有幾難咧？因為為咗係一個管理上嘅方便利益偏袒啊，你可以話而唔去做呢件事咧？嗱，呢個都係道德問題。 絕對係啦。咁如果你話講到國際關係就即係我諗，而家會好啲。即係有啲而家咧有啲係即係多啲係君子咯，但係問題就係話從來都係咁嘅，係嘛？即係話嗱，以前點解咧？就係話因為你要咩啊嘛？要為咗你自己嘅族嘅生存咧，甚至你可以話講得大啲，即係人類文明要進步咧冇計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西方文明開始嘅時候啦，我哋唔講古埃及啦，因為古埃及太遙遠啦。其實古埃及都有好多奴隸嘅，佢只不過係征服其他非洲嘅部落做奴隸啫嘛。即係你一個社會裏面冇奴隸咧，唔夠奴隸咧，你就唔掂嘅。 即係如果你話民主發源地都有奴隸啦， 我雅典就更加添啦。佢好似公民得50,000，我睇過一個資料，呢個真㗎啦，因為有部分嘅人口統計嘅，就係話佢。正式的公民咧得50,000人嘅啫，但系其他奴隸啊，加埋女人細路仔咧，就差唔多係30-40萬，即係得話1%嘅係自由人。咁你羅馬帝國都係啦，其實中國都係好多嘅嚇，即係不過佢唔係即係中國人冇奴隸呢個名 叫奴婢、 奴仆， 其實都係奴隸。 咁同埋你睇到 奴啊，淨係奴。 系，即系成日点解俾北方嘅匈奴入侵咧？就咁冇啊！佢天气唔好，干旱，佢唔够食噶嘛，或者要南来即系侵略你嘅地方咯，系嘛？即系话你侵略或者压制部分人咧，基本上咧就系即系某个即系谁大谁恶噶啦？呢个都唔系讲话道德啱唔啱嘅问题，甚至人类嘅文明嘅发展咧都系靠呢样嘢嘅。咁而家咧就系话资本主义都一样啊。永遠都是大魚食小魚的嘛，永遠是有錢人著數曬的嘛，即係你窮，只不過而家嘅窮人就比以前嘅窮人好多啦， 即 係你仲有好多法例啊諸如此類，但係距離呢個所謂平等係更加遠，國家亦都一樣嘅嘛，邊有國家即係咁好人走去幫第啲國家嘅？ 咪所以就唔想你成日意識到自己 唔係我借錢俾你就買我出品嘅嘢啫嘛，大佬啊，係咪先？邊有話哎呀我幫你起條路啦咁等你啲人咧行得好啲啦？邊有咁嘅嘢？就因為我商品要銷要賣啊嘛， 有好多安慰劑嘅，即係好多，譬如話睇多啲有線電視啦嚇，點選擇啦，就喺屋企自己煮飯啦，即係唔好恨咁多啦，即係你話你架車唔係依架車都安全啦， 踩單車得唔得啊？ 係踩單車，係啦，郊野公園啦。即係你唔好一定要恨到人哋要得到嘅嘢啦！即係個貧富懸殊，當然喺香港係非常之厲害啦嚇。 絕對 係 啦。 但係咧，嗱，萬次人，我諗你一定係會聽過嚇。1989年咧，我哋嗰陣時讀書咧，真係有即係成日提到呢個國際關係學者福山啊，呢個 福山啊 嚇。咁佢嗰陣時真係即係咁樣講嘅歷史嘅終結。咁佢覺得自由主義咧喺20世紀上半葉咧就打敗咗呢個法西斯主義嚇，或者獨嘅嗰個獨裁主義啊。咁啊下半年咧就打敗共產主義嘅。咁咧就而家咧除咗自由民主主義之外咧，就冇其他嘅意識形態咧係應該選擇嘅咁。但係而家我哋當然知道唔係啦。 係啊，梗係唔係？ 結束嘅時間裏邊已經知道完全唔係啊。 係。你現在 因為會變體啊嘛，共產主義都 咁嗰陣時 唔係啊，佢越產主義之前仲有好多嘢噶嘛，即係例如法西斯主義，其實大家唔知啫嘛。如果你睇翻歷史啊，喺30年代啊，即係1929年呢個法國，即係美國嗰個大蕭條，搞到全世界個經濟唔好嘅時候咧，根本大家知道 這個麥索里尼上過這個Time 的風雲人物的，亦都有很多時候最初呢亦都大讚希特拉的，因為德國呢由一次世界大戰即輸了之後呢，跟住呢又通貨膨脹啦，嗰啲通貨膨脹唔係而家嗰啲喎，係每年幾十倍或者幾百倍咁樣嘅通貨膨脹嚟嘅，德國經濟完全一團糟嘅。咁到1930幾年希特拉上台，幾年之間係咪希特拉做咗好多創新嘅嘢嘅？ 因為佢國家社會主義啊嘛， 國家社會主義啊嘛，咁佢即係譬如起呢個高速公路，過呢個動物保護條例法案，咁咧西方有一部分啊，即係未睇到佢，即係佢嘅醜惡同埋兇殘嘅面目被暴露之前， 其實佢係一個國家體制。 是啊，舉國體制嘛， 舉國體制的先驅 係好多，你唔止佢啦。即係你如果咁講，就係話，即係以前嘅所謂法國經濟最發展，咪就係話路易十四浸即國家嗰個時代咯。即係君權神授嘅時代咯。即係話一個獨裁或者專制嘅國家，或者一個人話事嘅國家咧，永遠個經濟發展係可以快嘅。甚至你 某個時係。 唔係你甚至明治維新都係噶，明治維新就大政奉還啊嘛，所有嘅幕府一定要聽皇帝話啊嘛，其實就唔係聽皇帝話，係聽皇帝 周邊嗰班人， 周 邊嗰班人話。 咁其實三十幾年啫嘛，日本由一個仲落後過清朝嘅國家，變成一個可以打敗甲午戰爭打敗中國、打敗滿清，跟住打敗呢個俄國，哇！成為脫亞入歐啦，成為即係世界嗰陣時都係四五強噶啦，可以咁講。即係除咗英國啊、美國啊，甚至俄羅斯都輸咗啦。1911年共產主義革命就變咗一窮二白啦，係嘛？即係到佢侵略中國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世界唔知第五、第六嘅經濟體嚟嘅。嗰陣時阿根廷都係第七嘅，你知唔知？ 咦，阿根廷其實經濟曾經成日都高峰，跟住就跌翻落嚟，高峰就跌翻落嚟。 佢點解跌翻落嚟咧？其實佢同阿拉伯一樣。以阿拉伯靠埋油嘛，當年阿根廷就好多嗰啲礦產啊、牛扒啊、豬仔嗰啲嘢賣啊嘛， 咁佢但唔可以持續咧，點解？ 梗係唔得啦，賣曬毛啦嘛，大佬，同埋你嗰啲嘢我唔要啦，譬如你多煤礦，你而家賣煤礦有鬼用啊？點賺錢啊？ 同埋南美個體制咧，即係不幸地，因為西班牙人嘅殖民地啦、西班牙人嘅殖民地嗰個管治方式咧，係派片嘅，派片嘅意思即係話。呢一忽你嘅，呢一忽我嘅，呢一忽我嘅，就係、是、一啲大家族，土皇帝咁滯。總之你喺你呢片土地上邊，你做乜都得。你到時到後咧，俾錢個中央政府咁就得啦。咁所以佢嗰、那個成個國家嗰、那個發展方面咧，係唔係咁平衡，唔係咁統， 或者呢叫包税制， 冇錯。 即係法國都係靠呢條橋，因為。即係當年大佬政府要揾好多人去抽，即係抽税啊，又要人哋唔走私漏税咧，就好，即係個效率係好難嘅， 係好難做嘅， 好難做。咁唯有咧就係包啦，喂，梁經國，嗱呢、這個油麻地你負責啦，咁 幾個大佬 係啦，咁你嗱，總之你每年咧就要 交 500万俾我，咁、你自己去再掠多500万收嗰啲下邊啲人1000万就嗰500万你自己代啦。 喂，係咁嘅情況之下， 全世界都一樣㗎嗰陣時。 道德律則咧，或者佢哋嗰個執法嘅。貫徹性咧係咪好容易出現問題啊？ 咁咪即係各自為政咯， 係咯， 即係嗱，即係咁講，佢正確個 terms 應該叫做莊園制， 係，仲係好封建 啊， 某程度係中封建。 因為西班牙統治殖民地嘅時候，因為西班牙嗰陣時，哇，南美洲咁大嘅地方，同埋人多嗰陣時，印加帝國其實都好多人噶嘛， 係。 西班牙人只不過好少人去到南美啫嘛，咁啊開頭點咧？佢就一嘢打低咗個大佬。即係嗰個酋長又好啊，族長又好啦。因為當地雖然係多人咧，但係普遍嘅教育程度低啊。只不過因為統治精英係壟斷曬所有嘅知識啊，嗰啲咁樣。咁你將個統治精英一打低之後咧，下面班人都會聽曬你話啦。咁佢就為咗一個最頭先馬恩士講啦，最有效率嘅統治、最有效率嘅抽税方式，佢就派片。總之一忽忽呢個俾呢個將軍，嗰、那個俾嗰個將軍，咁佢就做土皇帝。到時到後交税得。不幸地，其實菲律賓到今時今日的情況發生咁，因為又菲律賓又係西班牙統治過，又係 咁你 又係有莊園制嘅制度。 唔係以前我認識一個意大利神父，佢都話噶，意大利人最叻兩樣嘢啊嘛，一樣叫逃税， 第二樣咧就係攞福利錢，即係攞錢，即係好多咧，唔知點解啊，好容易啊，即係 佢真 係 唔愛國嘅呢 個 人。 冇啊，啲大利寶， 大利統一係好後期啊，二十世紀初先至統一嘅啫。 唔係唔係，一八八幾？ 一八幾？ 搞波嗰時啊嘛，Gary Body 啊，問先，我哋睇戲都睇過啦，炮啊，氣蓋山河啊，呢個不蘭加時代嗰度啊。咁咧，但係咧，其實嗰陣時話統一啫，南部彩你都傻，西西里島啊，咪啲咩有教父嗰啲嘢啫。 系啦， 佢哋连讲啲话都唔同噶， 唔同嘅， 唔同噶。嗰阵时，所以意大利国家队好有趣噶，佢个队长叫做咩啊嘛？托迪啊嘛。 嗯。 但系托迪咧唔系讲意大利话噶，佢讲罗，佢罗马人嚟嘅，所以佢成世都净系打罗马嗰队嘅啫。咁佢讲罗马话，即系等于咧，即系一个潮州佬做咗呢个中国国家队嘅队长，但佢系讲潮州话嘅啫，佢唔识，佢唔得闲啊，佢识听普通话，佢知道你讲乜，但佢唔同你讲普通话嘅，咁你点搞咧？真系嗰阵时，所以嗰阵时托，我第一度队长，你知道意大利呢队国家队都冇人行嘅，大佬，好好笑啊！即系佢哋仲系咁嘅，即系仲系嗰种，因为太耐啦，即系意大利，即系自从呢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咧，嗰种即系各个地方嘅所谓kingdom 制啊，叫王国制啦。总之好似春秋战国咁啦，不同嘅诸侯有不同嘅各地为王啊，好似见过话斋。咁所以意大利啲殖民都系唔得噶，打亲仗又系唔得噶。 系啊， 因为即系各地嘅人，即系西班牙人都系噶。你去到西班牙咧。你一問佢咩人咧，佢從來唔會答你係西班牙人嘅，即係佢話我係卡泰隆拿人，我係 Andalusian， 我係巴斯克人，我係即係諸如此類啦，即係不同嘅省份，佢即係好難聽到佢係話自己係西班牙人嘅。西班牙喺邊度咧？唔知 喺嗰度咯， 迷茫都唔知西班牙喺邊度。好啦，咁即係講到呢、這個即係翻拉翻我哋講呢個即係道，即係嗱呢個咧又其實同我哋頭先即係個題目有啲關係嘅，即係道德及觀念嘅問題 係有關係。 係啦， 關係喺邊咧？就係而家咧，如果唔好再講咁嘅全球主義啊、全球化、世界主義啊，咁就川普已經帶頭啦 嚇。 咁佢就翻去自己本國嘅本土主義，或者咧係即係佢有啲咩例外，有啲咩利益。或者是大愛國主義，咁啊唔係就係美國添啊！你要知道，咁咧依個牽涉嘅問題就係，如果以自己國內嘅本土嘅政治或者係佢嘅興起或者係利益嚟到去諗咧，會唔會將嗰個道德嘅視野收窄咗啊？即係話嗱，我唔顧他人嘅利益，我唔顧均衡主義，我唔顧多邊嚇、啊，我唔同你磋商。總言之咧，佢就只係睇出人哋嘅缺點啊！你咧就係、是、用呢個身份攞咗好多水，攞到好多利益， 分翻啲俾我， 而家又攞翻出嚟，係啦。咁咧，我哋又點啊？我又唔參你玩，即係嚇，譬如我哋對世衛嘅睇法啊，等等。 係， 即係呢一種嘅情形咧，就真係令到人哋有啲憂慮，就係、是、嗰個道德嘅狹窄性。咁呢個道德嘅狹隘性咧，或者係維護自己本身嘅利益咧，我諗會持續都相當時間。 咁事實係嘅，即係可能甚至你有啲進化學家就話，人其實係有冇嗰種所謂大愛嘅能力嘅，即係因為大佬人類進化嘅時候咧，真係親疏有別噶嘛，你自己父母啊，或者甚至而家親戚都冇用噶啦，即係你父母病你就好緊張，或者你啲兄弟姊妹啊，或者你自己啲仔女，但係咧。哇！姨媽姑姐，你已經唔緊張啦，唔同以前嘅，係嘛？咁所以你有冇能力係咁即係全球化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嚇。好啦，咁而家咧，我哋又到時間聽新聞啦。不過講講個電話號碼1872311，歡迎一陣間咧半個鐘頭仲有時間嘅，大家打電話嚟講道德及觀念啊。 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协助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表示， 台湾律师已经收到陈同佳的指示，听日会同台湾当局见面，暂时不清楚处理的方法，重申陈同佳的投案意愿没问题。保安局昨晚表示，香港警方并没有同台方建立所谓单一联系窗口，更不涉及任何证据协助，特区政府会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提供协助陈同佳赴台的可行安排，呼吁台方真心履行最基本的法治，积极方便陈同佳赴台自首或投案。被问到保安局在陈同佳投案自首一事上是否有角色，管浩明说难以评论，他没有同保安局联络，希望外界给予空间工作。政府前日起放宽宗教聚集豁免限聚令，香港圣公会各间教堂今日起恢复公开崇拜。在九龙城圣三一堂，朝早九点起陆续有市民到场参与崇拜。他们进入教堂前要先检查体温和消毒双手，在教堂内要保持距离。有信徒期望团契等团体活动亦可以尽快开放，又说对教会的防疫措施有信心，不担心受感染。在中环圣约翰座堂，教会将今日崇拜用的经文印在纸上派发给信徒，信徒要隔位坐，由于座堂已经坐满，教会要开放另一间房给教友看直播。黄大仙祠因应疫情和翻新工程关闭两个多月之后今日重开，市民进入前要先量体温，祠内的跪拜区内设有红线划出 1.5 米距离，亦有职员提醒保持社交距离，祠内亦贴出告示和有广播提醒善信戴上口罩和勤洗手。有信众说祠内有一定防疫措施，不会太担心。中文大学前校长现任医学讲座教授沈祖尧说，大部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病征轻微，年轻患者的死亡率低，认为在未有疫苗或有效药物之前，最有效的控制方法是隔离和预防，建议政府多做检测，守住关口，市民减少和他人接触。2003年 SARS 期间有份带领医护抗疫的沈祖尧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型冠状病毒和 SARS 不同， SARS 患者如果不发烧，传染性低，而 SARS 的死亡率高，患者不会周围走，亦减低传播风险。他又说 SARS 抗疫只用三个月，但是形容今次疫情是疲倦和漫长的战争。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本周中期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隧道入口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健路一段比较繁忙的，龙尾依家在康湖居。另外，东涌文东路是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和怡东路交界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依家系受阻。在港岛区，石澳道是有斜坡巩固工程，由而家直至到4点钟，石澳道近门派四号的一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九龙区观塘伟业街咧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5点钟。伟业街去油塘方向，由牛头角警署至到牛头角救护站之间的一段道路咧，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龙翔道虎山道桥底去观塘、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 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进行剧烈运动但不注意心血管状况，随时有运动猝死的风险。星期一将会请来香港心脏专科学院代表，剖析运动猝死成因和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的重要性。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早晨， 早晨， 早晨啊！同事， 翻工路上一齐与残疾人士并肩同行。 Yeah！ 电视节目《同行同行》，今集认识一位本地弱听人士，睇下佢从一位好有心嘅雇主手上得到一份乜嘢工作，老板又提供咗点样嘅在职培训俾佢。 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今朝嘅廣東廣西去到最後一節啦嚇，咁啊天文台嘅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仍然生效，大家小心啲啦嚇。咁直播室有文傑華啦，有梁敬國同埋馬恩慈嘅，咁我哋講咧就係道德及觀念啊。咁啊就係頭先講到一樣嘢啦，就係話咧如果我哋接受呢一個分野啦，嗱最初咧即係如果你話講喺呢個歐洲嘅古希臘嘅時候咧，佢哋係冇分嘅，所謂 ethics 即係倫理同埋呢一個道德基本上係冇分別嘅。咁因為嗰陣時嘅社會仲係比較簡單啦，即係道德嘅即係倫理啫，倫理嘅即係道德啫嚇。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接啊聽第一位聽眾朋友電話先。嗱，個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111。好，阿梁生， 係你好啊， 你好，早晨， 早晨啊。咁其實睇翻咧道德標準同倫理咧，係隨住社會改變而有所改變嘅， 係。 即係當然，而家道德標準同以往係已經係好多變一樣嘅。 嗯， 嚇咁啊，尤其是喺翻今時今日，我哋睇翻一啲嘅邏輯判斷咧。咁當然有啲人為咗達到佢嘅目的咧，係創引用呢個邏輯。 嗯， 咁而家咧就導致到咧，好多時都會導致個一啲叫做令到社會啲一啲容易被人唆擺人咧，係誤信咗佢哋嘅邏輯或者理論係啱嘅。 係係係。 咁另一樣嘢就舒哥，我同你講到，因為以往我哋好多時見到一啲寫文章嘅人，譬如文學家都用啲筆名咁樣。 嗯。 咁但係我睇翻，如果喺喺啲政論或者成啲時評論，係咪呢個都係一個啱嘅做法嘅咧？咁我對呢方面我有啲保留嘅。 係係係，即係你認為應該要寫真名？ 係因為你嘅講緊一啲大是大非嘅嘢啊嘛。 冇錯， 係嘛？你做戲嘅你做藝術家冇人怪你， 係 嗰個歌唱家冇所謂， 係 你牽涉緊一啲社討論緊社會問題嘅話，牽涉緊啲公眾利益嘅話咧，應該就係用啲即係真名嘅。 O、okay, K， 好啦 ，O K， 唔該曬你， 好多謝你。不過咧，阿梁生要了解咧，有啲筆名咧就仲。仲緊要嘅真名，而家邊個知道邊個叫做周樹人咧？係嘛？係人都知道，係人都聽過魯迅喎，但冇人聽過，甚至孫中山其實都係筆名嚟喎。佢真名係孫文啊嘛。 孫中山算唔算筆名啊？ 直情係啦，都算。即係你即係所謂筆名嘅意思咧，就係話嗰個唔係佢父母改俾佢聽嘅真名。嗱，正式佢父母改佢叫孫文啦。咁佢自己改嘅名叫日仙啦，係嘛？咁但系咧冇即系孫日仙、孫文都係好少用嘅，通常都係叫孫中山。咁孫中山就係佢喺日本即係 都唔知道應該叫咩啊？ 中山潮啊，嗰陣時佢講 係咁，於是咧即係好似唔知點解，即係覺得孫中山係好聽啲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如果你用一個即係代替嘅名啦，唔好話筆名啦，而係嗰樣嗰個名咧就緊要過你嘅真名。 嗯， 啊，譬如話好多藝員啊，或者明星啊，或者歌星都係嘅，因為尤其是而家啲人咧，我見到即係內地有啲人咧，嗰啲名咧，哇，即係查字典都唔知道點讀嘅，甚至有啲冇粵音嘅喎， 係啊， 即係淨係得廣東話音嘅啫喎，咁唔知點都唔知點樣同佢講，即係你改啲咁嘅名真係冇命嘅真係。 我諗阿梁生嘅意思就係話， 係 個筆名之餘咧，佢唔知道你係邊個。 唔緊要㗎， 即係但如果你筆名，你就知道嗰個人係邊個。譬如馬恩慈，嗱，我都知你唔係你真名啦，老友。 冇問題㗎， 一見到你就知你馬恩慈啦。 係啊，譬如好多啦，即係關超啊，咁你睇大公報都知道邊個啦。即係我哋知道邊個啦，咁未必出邊嘅人知道。即係話，只要你嗰個名係能夠負起責任嘅就得啦。 係，冇錯， 都啱嘅。 因為魯迅咧，老實講，魯迅有百幾二百個筆名。 啊，咁多咩？ 系，因为有时佢成本杂志佢写咗一半噶嘛，咁啊同以前号外亦都一样啊。号外咧，即系你知某君啦，有即系每一期啊，即系早期嘅时候啊，有半本杂志佢写噶嘛，咩咩池敬义又系佢啊，顾西蒙又系佢啊，冚冷都系佢嚟噶嘛，又正啊，认乜鬼嘢？总之即系个笔名， 由命啊， 系啊， 由命实录。 唉，总之好多噶啦，即系有一半系佢写晒噶啦。咁你唔能够话，哇，有一半文章都用真名嚟写噶嘛？呢样嘢唔得噶嘛。就算你评论又好，咩都好啦。咁所以变咗，我觉得就冇乜，即系个问题唔大嘅。尤其是艺员噶嘛，好多都唔知道个真名噶啦，甚至张爱玲都系啦。张爱玲唔系佢嘅真名嚟噶，都系笔名嚟嘅啫嘛。佢真名叫张英噶嘛。 张英 系啊，咁你以为做戏嗰、那个？所以即系以笔名行咧，即系当你系用惯咗，而有嗰个笔名写嘅文章或者面对观众嘅时候，有佢自己本身嘅性格，人哋记得到咧就 OK 噶啦。 系冇错。 好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嚟7818721。參加我哋嘅討論嘅，咁頭先 係你講翻呢個道德嘅問題咧，就牽涉到而家咧，我哋大學都建立咗一個機械人嘅研究中心啦， 係， 咁就覺得將來咧都大派用途，譬如話喺醫療上咁啊應用啦，家用嘅機械人咧，我就唔知阿梁建國先， 最好快啲整出嚟啦，有陣時要做都要做下家務好辛苦 嘅，有幾多啊家務？ 但如果但而家仲好似未解決一個問題，我覺得好擔心嘅。 冇錯， 就係有咩事嘅時候，嗰個責任點計咧？係 即 係嗱，譬如你有一個家用機械人，無啦啦佢搞到火燭咁點算咧？ 咁即係簡單嚟講，而家嗰個 譬如醫人醫錯都 系統都係咁揀， 係自動駕駛系統啦。譬如醫療都係噶，譬如佢你話而家佢斷症99% 啱啫 ，OK 啦，叻過醫生添啦。咁但係如果係嗰1% 斷錯症咁點算咧？ 咁你唔賴機械人嘅喎，嗱，因為大家牽涉到咩問題咧？機械人嘅自主性咧，哲學問題啊嚇，佢可唔可以做一個道德嘅機械人啊？即係話咧，譬如話佢係一個家務助理，譬如梁建國咁恨友啦嚇，係 啊， 咁咧點知佢做下咧，佢見到你打老婆，嗱我假設咋，話好驚啊，即係佢見到 老婆打佢咯，你咪話 老婆打我多啲 啊，打翻佢，係啊，制止 老婆冇得打電話上嚟鬧，話我哋屈佢啊嘛，你話老婆打佢都得 嘅，嚇咁啊佢屈佢你都冇辦法嘅喎，嗱最震驚嘅就係即係講翻嗰套名片啦嚇，史丹尼·寇比力克嘅嗰套2011年太空漫遊啦。2021年太空漫游，哇！原来咧，机械人会睇到你嘅口型，知道你讲紧乜嘢，知道佢想识佢机，知道佢觉得嘅佢搞阵，咁于是咧，佢就要话搞到所有嘅太空人死亡咁样。咁你就即系惊嘅，因为佢无形中系人类制造出嚟嘅另外一个恶魔啊。 咁唔係，咁呢個呢個咧，有個問題嘅，就係話你最初寫佢嘅 program， 寫佢嘅任務嘅時候，你點寫？係嘛？即係你俾佢嘅任務咧，就係話，如果咧有人想破壞呢個任務咧，你就殺佢啦咁。如果冇呢個指令咧，佢唔會喐啲太空人嘅。你明啊？因為最近你有冇睇過呢個《衛報》啊？英國《The Guardian》啦， 《Guardian》 啊，登咗一篇文啊嘛。你上網可以揾翻嘅，就係個 AI 寫噶嘛。佢話點解你哋啲人要驚我哋咧？ 哦， 系嘛，佢写嘅，真系写得似模似样嘅，叻过而家即系大学毕业生写嘅文嘅，好简单嘅英文，好清楚。佢话因为我系接受指令嘅啫嘛，我唔会即系唔会话去到无情垃圾啊， 即係我突然間自己有個動機去做任何嘢噶嘛？我為乜嘢要咁做咧？係嘛？我冇利益噶，我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作為一個機械人，我又冇後代嘅，係嘛？即係人做好多嘢咧，就因為我哋啲仔女啊。 但係仲有喎，嗱，如果你從單向利益去睇咧，我哋忽略咗好多其他嘅喎。 係。 譬如話史提芬史匹堡嗰套經典啦嚇 ，AI 係人工智能。他沒有想過做個細路仔出來他會愛上眷戀他媽，然後呢對媽親生的兒子呢、有戒心。 不是，問題就是這樣，就是戲和電影和小說將機械 AI 機械人呢當作是人 化了， 人化了，譬如說機械人有感情，為什麼他會有感情呢？機械人沒有感受的，大家知道、機械人有一樣嘢同人唔同，人因為有身體嘛，我有皮膚嘛，我有神經嘛，我會痛噶嘛，機械人點會痛啫？ 嗱好啦，咁我問你啦，如果係咁，一個道德機械人可唔可以做到出嚟咧？ 唔係做唔到，因為道德係建基於咩咧？某個程度係建基於感受嘅，唔係理性嘅啊。 其實你喺度講緊嗰個機械人嗰樣嘢咧， 係 最後係取決於頭先阿馬恩慈講嗰個 program 咧。個程式咧，但係程式背後就係製造佢出嚟嗰個人，即係你話The Guardian 嗰個機器人話你唔使驚我啊，嗱我係得呢幾道板斧嘅啫，但 係 個問題就係話佢背後嗰個人嗰套道德觀念就係個問題所在。 個指令喺邊度啊？ 如果佢背後嗰個人嘅道德觀念就係、是。即係頭先我提出啦，呢、這個社會有4% 嘅賤人噶嘛，咁佢寫一套嘢出嚟就係話，哇！任何人對你咩咧，你即刻一錘打埋佢啦，兜捶窩面， 係 踩多兩腳， 係 嗱咁樣就牽涉到個問題就係話，哦，原來一個咁樣嘅機器人，咁你嗰陣時咧又要分啦，邊啲機器人咧就好人寫嘅，邊啲機器人咧就壞人寫嘅，同埋個問題就係話。背後的責任，你怎樣可以追本溯源去找到那個負責的那個人呢？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個不止機械人，即是美國都有，香港有很多人討論的，就是無人機的殺人事件。即是早期的無人機呢，就是說你去看到，然後呢坐在控制室那個人看到，嗱，你現在無人機，你告訴他，現在下面那些恐怖分子，砰地弄個飛彈打瓜 他。他不需要告訴他是恐怖分子。 不是，你不告訴他誰按鈕呢？就是說 這個目標，這站目標。因為呢， 我知 道，牽涉到就是個價值判斷嘛，他不能作價值判斷嘛。 不是，他有要的，他的point就是，你說，打瓜這些人，無論怎樣都好，總之就是人在控制室按鈕嘛。但是現在新的就是我寫了下去你那個，即是無人機那個程式那裡，即是你去玩，然後你去辨認，這些就是知識，這些就是恐怖分子，這些就不是的，平民來的。那你自己去認了，認到你就一炮彈打瓜他咯。那問題就是無人機認錯就大鑊。咁成日都有認錯㗎，好多即係殺錯良民㗎嘛。你即係個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咁嗰陣時點辦咧？咁邊個去負責咧？咁當然啦，即係你而家美國梗係美國負責啦。你嗰啲機係你美國軍方派出去㗎嘛。你殺錯良民，梗係你要賠償啦，係咪先？咁、但係譬如話平常你當你可以商業化嘅時候，你買一個 AI 嘅時候，係唔係你知道嗰樣嘢？譬如話有免責聲明嘅，你買架自動駕駛汽車，咁點啊？即係佢著上自動駕駛汽車車親人嘅時候，你負責、哦。咁你人係覺得好唔鋸喎，即係嗱，我自己揸車，我自己衰，我違反交通規則，我瞌眼瞓，咁心甘命抵啦，啱唔啱？咁但係嗰個機械咧，又是美國喎，美國會告嗰個 AI 嗰間廠嘅喎。咁即係話，你如果 AI 係一定要保證100%唔會出錯。 咁保證到啊？ 冇可能噶嘛！呢、這個世界點可能保證100%啲嘢唔出錯咧？咁所以我覺得最後 AI 做嘅嘢咧，好似啊，除非梁敬國咁啦，有啲希特拉啊，呢啲咁嘅野心家出嚟啦，否則嘅話咧，係唔會做到一個 AI 好似戲裏邊咁講嘅，嗰啲係戲劇需要嘅啫。即係話我唔會俾曬所有嘅嘢，譬如話而家好多就係話 AI 可以有 deep learning 咁，佢自己會學識嘅，咁學識好多嘢。咁但係至少佢一樣嘢唔得啊嘛，就係佢冇感覺啊嘛，同埋佢冇感受啊嘛。係嘛？佢唔可以開心，佢唔可以憂愁，佢唔知嘅。譬如佢嘅主人點啊？同佢可能仲衰過只狗，或者叻過只狗少少。 即係狗都係嘅，狗佢唔可以同你溝通嘅、嗯嗯，但佢作為一個生物，佢見到你嘅身體語言，見到你眉頭眼額，佢知道個主人係開心定唔開心嘅。 嗯， 佢有噶嘛，啲狗知噶。咁、嗯、你表露出嚟個樣唔開心，佢咪走嚟即係要你攬下你啊，或者揾個頭嗨下你啊，或者舐下你啊咁諸如此類咯。咁 AI 都係咁樣嘅啫嘛，佢唔係真係人與人之間，我哋話感同身受係得嘅，人與人之間有嗰個溝通，但係人同機器、人同狗係唔會嘅。 嗯。咁啊，甚至有個講法就係我哋同佢根本唔不能建立真正嘅關係添，即係除咗係使用者嘅關係之外啊。 咁、嗯、唔一定嘅，即係人可以即係好似嗰套戲啊《Castaway》啊《Tom Hanks》咁咯，喺個荒島度同個籃球都可以建，都好都愛，即係人係可以。 投射啫。 係啦，但個 AI 唔會中意你噶嘛，即係你點可能認為個 AI 會有一種叫感情，或者佢會中意你咧？佢點會愛咧？ 個網上真係咁嘅喎，我哋 係啊，你網上 美女， 你網上 美女喺屋企等你翻嚟，好眷戀。 係。 即系嗱，呢个咧就系一套震撼嘅电影《他》。 嗯，我知啊，《雲端情人》嘛。 嗱，嗰套真系好正，因为咧，你用好低嘅成本都得噶啦。 系， 即系你就系想象一把声音喺个手机度出。 咁啊，要揾 Scarlett Johansson 讲，咁先够性感。 帮一帮你。 唔系 Eva 都得 ，Eva 都得 ，Eva 配音 得。但系你知我真人系点就冇咁。 唔使噶，配音要细啊，唔使。 梗系有关系啦 ，Scarlett， 你知道佢呢个女星佢嘅样，佢个性感。唔同的聯想， 當然你講得好啱，我都贊成。好啦，咁你繼續講，即係話係啦，你會嘅，即係人可能人乜都得嘅，你將嗰啲嘢投射喺個籃球度又得，投射喺自己只貓只狗度又得，投射喺另外一個人嗰度得，即係呢個係人嘅特點嚟噶嘛。我覺得 AI 你係冇辦法 program， 或者佢點樣 deep learning 佢都學唔到呢樣嘢，因為佢冇感覺器官啊嘛。呢樣嘢好緊要啊！咁你話人可唔可以第日製造到啲感覺器官俾個 AI 咧？咁我又唔知啦。 嗯， 係咪？至少目前我睇到咧就唔可能嘅。同埋 AI 諗嘢同人係唔同噶嘛，所以咧而家咧好多嘅 experiment 咧做過好多嘅實驗啊，都奇怪嘅。突然間 AI 有，譬如話佢哋而家在研究捉圍棋嗰、那個你 嚇 捉贏嘅，突然間佢有一部棋咧，人係完全唔明嘅。即係點解佢憑乜嘢邏輯佢會推論到呢部棋係有用咧？ 呢個好得意， 唔係即係你倒嗱係啦，佢擺咗即係佢下咗嗰隻棋，你走翻轉頭，你走去計啊，原來呢部好棋嚟嘅。咁但係你點知咧？嗱，人知道自己得嘅喎，就係、是、人有直有樣嘢叫直覺啊嘛。咁、 嗯、 你唔信 AI 會有直覺噶嘛 ？AI 係唔可能有直覺噶嘛？原則上 係啊， 係嘛？咁佢點推論到咧？個 AI 原來講唔到俾佢聽啊。 嗯。 即係佢快到咧，速呢部啱啦咁，佢已經做曬。咁你然之後咧，嗰部棋行完之後，你打我哋叫打盤啦。我諗捉過棋嘅人都知嘅，就係你自己走翻轉頭，即係話呢部棋原來好到係乜嘢？你知道嗰個邏輯，但係你 AI 點樣去得到嗰？即係佢點樣諗到呢樣嘢啊？講句， 但係佢應該係用計算方法嚟計曬每一步嗰種好多唔同嘅 option 咁樣嚟得出個結論嘅。都可能佢快到真係。 唔係，但係就係佢都係根據一個 program 去算噶嘛呢樣嘢。係 啊，但係嗱，你一個嗱，雖然我唔係捉棋嘅專家啦，但係你喐嗰個棋局，你解決嗰個棋局，你都可能有超過一個嘅可能性。係。咁佢點解要？譬如有三個可能性，點解要揀第二個？ 唔係佢有300万個可能性，點解佢會揀到？點解佢認為三 係 啦？點解嗰個佢會認為係最正？而人一睇落去最初，你咪即係佢嘅推理過程係點樣嚟嘅咧？ 嗯， 因為嗱，佢每一個過程佢都會分析，即係如果咁行又會人哋點認諸如此類啦。佢好快咁樣計算到，但係點解佢認為呢個一定得咧？ 嗱，呢個 因為你好多步都可以捉死對方㗎嘛。 嗱，當然除非個 program 喺佢個 input 裏邊咧，輸入裏邊咧係同佢分析過。邊個是最好的方法？在呢個棋局裏面有好呢種好多嘅發言率都俾曬佢， 唔得嘅，唔可能嘅。 但係我覺得道德問題仲攪搞，就係話如果我哋都 program 或者輸入咗一啲程式，就係佢會一路碌好多嘅道德判斷，啱唔啱？我哋要點反應？譬如我要流淚，抑或我要幫手？ 因為時間唔多啊，或者對唔住阿伊凡，我截斷你。唔 係 因為咧， 因為 自動車嗰陣時已經諗過啦，就係譬如話佢即係行到半路，有個人衝出嚟，咁你係應唔應該避咧？咁你係唔係能夠喺好半即係好短時間？譬如你一避，可能撞咗埋個車站嗰度，就可能車到三個人。 哇！你講起 Michael Sandel 嗰個 case 啊， 係啊，咁點咧？ 即係佢點樣去選擇，究竟係車死一個，因為車死三個，因為完全從數量，係車死一個好過車死三個。 嗯， 你明嘛？點解之前話行過馬路嗰個叫做希特拉咁？你梗係盈於車死希特拉啦，大佬！你做咩要車死嗰三個等巴士嘅好人呢？你明嘛？或者嗰個係殺人兇手呢？或者嗰個係警方通緝嘅罪犯呢？係咪先？即係你變咗咧，你係用數量，即係好似頭先講嘅 Bentham 講嗰樣嘢，多數人 效益主義， 效益主義係唔得嘅。好多時候你唔得嘅，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唔能夠話，即係我要救三個人就寧願放過嗰、那個。係 冇錯。 咁呢個係即係當時嚟講係好唔掂嘅一樣嘢咯。好啦，今日咧講到呢度咧，都係提出問題多過解答啦嚇，冇辦法啦，因為道德嘅問題永遠都係咁嘅。好啦，咁啊，聽晚咧就係劉天賜、馬鼎盛請嚟許晶，就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聽只歌啦。李健達嘅叫做《也許不易》。今朝多謝大家收聽，拜 拜。 Bye bye 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在呼唤着旧日名字。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落日情意。挥不去，亦不必被乱水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记忆中仿佛早已失去昨天的爱，孤单一生又再开始。尘世里挚爱无法相依，就算活着亦无意义。人远去破碎是他的心，静悄地再滴着情泪。驱不散空虚是谁后悔，但急风早吹干他的眼泪。心悲碎今天虽再相见，但往日情随着落日而消失去。哭一洒泪，洗不去当天忘情的嘴。拥抱着以前，又再想起悲痛心事。空虚失落，倾出我一生情和意。撕破的前事，也许修补恐怕不易。 想我哋同阿女亲自合作整本绘本噃，点整好咧？ 不如我哋上香港电台网站 Web Plus 绘本真有缘啦，里面介绍绘本系点样诞生，可能俾到灵感我哋。 好啊，我仲可以负责写故仔，图咧就由你同阿女画啦。 啊，我净系识画火柴人啫，不如睇咗绘本真有缘先决定啦。 香港电台 Web Plus 绘本真有缘， 一齐保存童真。